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，我不敢抬头看着你，哦哦哦哦哦哦脸庞。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去着大海的方向。你的荆棘像是给我，哦哦赞扬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 你要我留在这地方，你要我和他们一样。我看着你默默地说，哦哦嘿姑娘， 我想要留在这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这是我才智离不开。